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89集，随缘之局上。展昭和白玉堂自然拿二老没办法，让两人继续想。这时轩辕破的影卫送来了展昭的名帖和参加武士的相关物件。参加武士需要填一张帖子，其实就是报名帖。展昭笑眯眯地将殷十二这个名字写上去。 干嘛叫殷十二啊？ 老鼠是最小的生肖呀。 殷侯愣了愣，随后天尊歪着头看展昭。 昭昭，老鼠不是最大的一个生肖吗？ 啊？ 猪才是最后一个吧？我没糊涂吧？ 你没糊涂。 啊？ 展昭突然一拍头，也怪他这几天忙糊涂了，记错了，应该改叫殷一才对，但是再想改，来不及了。展昭纠结地看着自己的那张名帖，忽然转过脸看一旁又在喝茶的白玉堂。白玉堂气定神闲的： 你怎么不提醒我？我之前明明跟你说了。 什么？ 我说你竟然不提醒我，老鼠是最大的生肖。 哦，我也忘记了。 你分明是故意的。 白玉堂放下杯子，悠悠地开口： 展小猪。 展昭放下杯子，决定做一只猫该做的事儿，就是逮耗子。殷侯和天尊拖着下巴看着扭到一起的展昭和白玉堂。 你想起来没？ 没。你呢？ 我也没，不过我觉得可能不是中原的功夫。 不如去问问胖和尚。 那好主意。 吃过午饭之后，展昭将自己的假身份都编全了，准备去报名。报名之后是抽签，连续10轮的比武，比到就剩下20人。明天比完就只剩下2人，第三天是争夺榜首。展昭马上要出门了，白玉堂则是在算着哪一天去秦行比较容易巧遇轩辕劫。 第二天和第三天的比赛比较精彩哦，轩辕劫貌似也就今天空点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不过也不确定。 我去看你比赛好了。 你的意思是随缘啊？ 银妖王没写明的事情基本就是随缘，上天安排。 展昭笑了笑，忽然觉得有些寂寞。 就是分开一会儿，用不用那么难舍难分？ 想到这里，展昭拿着殷侯给他的剑从窗户出去了，耳边就留下白玉堂一句话： 万事小心。 等展昭走了，白玉堂坐在桌边叹了口气： 年轻人，不要愁眉苦脸的嘛。 就是这种比武，你家猫仔轻轻松松就能打个第一。 白玉堂看了看时辰，觉得自己也差不多该出门了，临走不忘叮嘱天尊： 你别到处乱跑，听到没？ 怎么跟师父说话呢？ 白玉堂对殷侯挑了挑眉，殷侯点了点头： 放心，我会看着这老糊涂的。 说完，天尊揪住殷侯头发不放，说要把他拽成秃子，不理会里头打起来的二老。白玉堂摇着头出门，关了房门下楼。武士的地点离郡王府还挺近的，于是白玉堂也可以正巧路过秦行。至于具体怎么做，他没想，他比较关心的是这会儿正参加比武的展昭。白玉堂之前那次来北海也没怎么好好游览过，这次正好可以仔细看看。他一路走觉得奇怪，北海的百姓似乎比较木讷， 大多低眉顺目的，低着头走很快，不怎么左顾右盼。在这里，本地人和外地人一眼就能看出来，本地人都急匆匆的，外地人则是很闲的四处逛。白玉堂觉得有些奇怪，干嘛那么匆忙？到了比武场附近，就见人山人海的，白玉堂一见人多就头疼，不想去挤，于是去了附近的一家酒楼。这酒楼看着很高档，楼里人却很少。这一点白玉堂也觉得奇怪，附近的酒楼和客栈上下的人都围满了，为什么这家酒楼人那么少？白玉堂举步进去，就有一个伙计来拦阻。 哎，这位爷。 白玉堂微微一侧身，避开那伙计的手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伙计咽了口唾沫。 妈呀，这位好凶好冷淡的。 我们店里只招呼贵客的。 怎么样的算贵客？ 有钱或者有权的。 怎么算是有钱？ 进门费100两。 白玉堂抽了张100两的银票给他。 哎，爷，楼上请。 白玉堂上了2楼，在靠窗的一张桌边坐下，就觉得这钱花的还是值得的。一来这里清静又干净，不像楼下闹哄哄的；二来嘛，视野好。白玉堂一眼就找到了人堆里的展昭。展昭一身白，在一堆武生里边还是挺明显的。北海的人体格都还是比较健硕的，展昭算瘦的。就见这会儿那猫正踩一个胖子呢，白玉堂忍不住笑了出来，这胖子估计笑话他瘦了。果然展昭正在踩的是他的第一个比武对手，头几轮都是随便抽签的，展昭第一个抽到的就是这胖子。前三轮因为人太多，所以都不需要上擂台打，在一个指定的地点，有考官监场的地方比武就可以了。那胖子也是嘴贱的，一上来就笑展昭，说他是念书人跑错地方了，大腿还没他胳膊粗。话没说完就被展昭踹趴下了。展昭现在一听到考官报他殷十二的名字，就想到白玉堂慢悠悠那句斩小猪，气不打一处来，见那胖子自己送上门的，可不得狠狠踩一顿吗？三轮比赛展昭只用了3招就赢了，那几个比试的都不知道什么毛病，上来就笑他瘦，于是展昭受了刺激，连踩了3人，踩的考官给了他一张牌子， 直接进一会儿的复赛。 展昭挑了挑眉，收了牌子，去看别人比武了。白玉堂端着茶杯喝着茶，目光一直追随着展昭。这时伙计来给他上茶。 嘿，爷，要不要来点什么？ 北海有什么好吃的吗？ 啊，有雪蟹，不过很贵。 是这雪蟹原本就贵，还是你店里的特别贵啊？ 是原本就是贵的，当然了，我们店里的特别好吃，也特别贵。 上一只。 一只？ 大爷，一条螃蟹腿就够您吃一顿的了，一只得摆一桌子。 那么大？ 那是200两纹银一只。 放冷了好吃吗？ 冷热都能吃啊，冷了有嚼头，想吃热的可以蒸一下，味道不变。 白玉堂拿出银票来。 要2只。 要酒吗？ 有什么好吃的你都给我打包。 白玉堂索性又抽了张银票给他，伙计接过银票欢欢喜喜跑下去了。 哎呀，这就是所谓3年不开张，开张吃3年呢。今儿啊碰到过有钱的大爷。 楼下掌柜的一看来真正的贵客了，赶紧亲自端茶倒水招待。白玉堂坐着看展昭无聊地等着第二轮比试，拖着下巴发呆，食指不经意地转着大拇指上的珊瑚戒指。不一会儿，有个伙计端上来一份精致的糯米点心。 嘿嘿，爷，这是小点心，螃蟹蒸着呢，您要不要来条腿尝尝鲜儿？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楼下掌柜的亲自端上来一份螃蟹腿。白玉堂看着那两节就有自己的刀那么长的螃蟹腿，心说展昭看到之后会不会决定定居北海。掌柜的拿出一把特制的钳子，细心地帮白玉堂拆螃蟹，还有伙计端上来蘸味的调料。白玉堂优雅地拿着筷子夹了一块雪白色的蟹肉，蘸了蘸调料，尝了一口，点头，这味道展昭应该会很喜欢。 公子，你是中原人吧？ 掌柜的忍不住问了一句。白玉堂放下筷子品酒，点了点头。 你是来北海玩啊？ 路过，我想买把雪松琴。 哦，卖琴呢？就去对面那个琴行就可以了。 掌柜伸手一指，白玉堂转脸看过去，这么巧，雪松琴行就在小楼的正对过。白玉堂只看了一眼，心中就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，原来这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情。就在白玉堂望向琴行的一刹那，对面琴行的窗户正好打开，开窗户的正是轩辕杰身边的那位亲信怀福大太监。白玉堂收回了视线，根本没细看怀福身后有什么人，而是指了指前方比武场上的情况，问掌柜的： 那边的人在干嘛？ 哦，那些人武士呢。爷，你明儿再来看比较合适，今儿是第一轮，通常都是乱糟糟的，明儿都是高手了，后天比第一名应该是最好干的。 白玉堂微微一挑眉，点了点头，又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蟹肉吃了，蟹肉软糯有嚼劲。 那猫应该超级爱吃这种吧，如果喜欢，明天来看比试再给它带些回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